好，咁我试完正常嘢咧， 饮多啖先好唔好啊？ 即系正常，唔系梗要你等你开心未？ 走落啲餸，你 嘥咗啲餸啊！ 嘥咗啲餸， 咪又话 Kevin Ho、Kelvin Y、小贝、Anthony、Chris、Anti 风。共聚会， 点知不偏容易成果， 仲救命啊！ 咩咩事？ 差嘢啫， 即刻忍得住啦！祝 过你，祝过你。 Hey, 大家好，我是黑鬼德，你现在听的这个是 www.ragazine.com.hong kong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的网络媒体，拜拜。 好，是不是开 的？是啊， 好啦。喂，第二节，现在就是啊，我唔讲个节目名啦，咁啊，今集讲讲淡马石啦， 系啊， 我哋第一集就讲咗，第一节就讲咗好多新加坡嘅嘢啦，即系你要对呢个新加坡，你冇呢个概念咧，你系唔会知道乜嘢系淡马石嘅， 嗯， 因为如果你要知乜嘢系新加坡之后，你要谂下你就系即系李生。或者李生嘅團隊，其實李生唔止一個人嘅， 嗯， 即係當然李生佢自己係一個精神好強勁、好好有道德概念嘅一個精神支柱，佢， 嗯， 身邊嘅人全部都好猛將嘅，咁， 嗯， 其中一個包括吳作棟啦，咁啊， 嗯， 吳作棟下邊咧就我叫做 Tommy Chow， 我冇記錯，我冇噏錯嘅名字叫 Tommy Chow 啦， 我 Tommy Chow， 啊 Tommy Chow， 我 Tommy Chow，Tommy Chow， 東京風嗰個。 係咪 Tommy Chow 定 Tommy Out 咧？唔緊要啊 ，Tommy 啦，係咪先？咁啊，佢係啲乜嘢人咧？咁啊，阿 Tommy 生咧，咁就係一個好強勁嘅教授啦。咁啊，佢自己咧就唔係人民行動黨嘅，一直以嚟咧都係一個即係新加坡嘅非黨友啦，唔可以話反對派啦，有少少 vocal 嘅人啦。咁啊，阿 Tommy 佢咧，佢其實就當其時喺新加坡個國內咧，除咗一個教授之外咧，個民望都係相當之高的。咁啊，因此咧，佢就會有即係有一個講法咧，就話：咦，哇 ，Tommy 佢可能會威脅到李光耀嘅選舉，或者威脅到李光耀嘅精神嘅面貌喎。咁啊，點算咧？好簡單，阿李光耀同佢講 ：Oh Tommy， 哎，唔係 Tommy Chow，Tommy Kong， 係， 嗯， 阿 Tommy Kong 就同佢同阿 Tommy Kong 講 ：Oh Tommy Kong， 佢話你國際嘢咁叻，係咪先？你一個學者，你醒下你。我怼你去联合国咯 放逐 哇。哇 ,Tommy 就话哇你真係真係呢招高啊，咁好啦，咁我听你去啦，咁走咗去即係联合国，咁就去咗联合国去边度做呢，就係联合国嘅海洋協议嗰度做，咁就去成为咗第一个亦都系一个新加坡人啦，去撰写签订一個叫做 Law of Sea 海洋條例或者海洋法嘅嘢，咁所以而家你見到嗰啲咩日本嘅咩日本有個沖繩啊 ，sorry 日本有個釣魚台啊，菲律賓黃岩島啊，南海嘅南沙啊，嗰扎主權問題，去到最後 back to the basic 咧，就要講呢個海洋法嘅問題。但係邊一個去撰寫，邊一個去研究，邊個去 negotiate 條海洋法呢，就係阿 Tommy。 OK， 咁啊 ，Tommy Kong 整完條海洋法之後咧，咁啊佢好抵死。咁啊 ，Tommy Kong 哇，整條海洋法啊 ，solve 咗好多國際關嘅問題啦。咁啊，即刻有條友咧同佢講話：，喂 ，Tommy 你咁勁，不如選埋聯合國秘書長咧。當其時事實上咧，呢個係 rumor 嚟嘅。咁我喺 Tommy 同佢即係嗰陣時，我哋 visit 都有見到 Tommy 啦。Tommy 都有個講笑咁講，其實幾靚，幾老人家。白色頭髮、長頭髮，好型、好瀟灑、好幽默噶。跟住佢就會同我講：哦，選聯合國秘書長咁啊，等佢諗下先。咁啊，諗諗下話佢：喂，唔係喎，喂，新加坡一日阿李生不死，或者李生仲存在，李生就一定係最高位 嘅。 咁如果佢作為一個非黨員啊，又唔係人民行動黨，講嘢又成日嚇串下 seven 下咁樣。咁啊，點解咧就會即係做咗呢個聯合國秘書長之後咧，佢又驚功高蓋主。咁，所以咧，當其時啊，當機立斷即刻，得啦，我覺得咧，我 serve 夠聯合國啦，我要翻去佢嘅國家，咁就去咗新加坡嘅翻入去。咁啊喺當其時係吳作棟年代，咁佢做咗做咩咧？做咗文化保育。咁啊，亦都founding咗好多新嘅任何嘅理論啦、新嘅書啦。保育嘅條例啦，就話俾你聽，新加坡人唔係淨係要務實、要賺錢嘅一面，仲要有文化嘅傾向。如果你冇文化咧，咁新加坡就不能凝聚。咁因此，而家見到所謂嗰啲即係新加坡嘅妙思人啦，所謂嗰個叫 S 啊，唔係 SMU 啊，嗰個叫咩咧 ？MAS 啊， Museum of Art 咩 Art Museum of Singapore SAM。S.A.M. 係啦，咁啊就係、是、即係由 Tommy 當然 S.A.M. 一開始就已經有嘅，咁但係 S.A.M. 隔離啲設施啊，佢有啲書院改建成為嘅 art 啊，嗱佢啲 art 唔係好特別好睇嘅，即係佢啲 modern art 係好新嘅，咁但係政府擺好多錢落去，咁就係由 Tommy Kong 嗰時講，喂我哋唔能夠冇新加坡自己嘅藝術，因為冇新加坡嘅藝術就沒有新加坡人概念，沒有新加坡嘅概念咧就沒有新加坡呢個國家，咁佢就直接用呢樣嘢嚟 sell 俾阿吳作棟，咁然後臨尾。吳作棟就 adopt 咗佢嘅理論，就擺咗落去。咁所以你發覺成個新加坡咧，係唔單止一個李光耀中意砌 puzzle， 係成個李光耀團隊都中意砌 puzzle， 個個都 個個都要砌，砌到咩咧？啖馬石都要砌出嚟。係、哎，我終於翻到嚟啖馬石啦！哇，喂，講起啖馬石就好得意啦。第一樣嘢就問，啖馬石你覺得佢係一個乜嘢類型嘅基金咧？ 主權基金。 過往主權基金應該點樣嚟嘅呢？ 哇，幾樣嘢啦，主權基金個作用啦，第一樣嘢應該係維護住佢國家嘅貨幣個穩定性。第二嘅就亦OK 應該咁樣講。當然你維護住國家貨幣嘅穩定性嘅同時，你可能真係會蝕㗎，咁、 啊、 你要出去海外投資㗎，咁希望就當然 賺翻少少， 賺翻少少錢啦。而第三嘅有部分嘅主權基金其實都會將嗰個嘅所賺嘅錢咧，會落翻去個公共嘅開支上面嘅，即係個政府嘅開支上面嘅。咁其實好多嘅主權基金都會係有咁嘅作用喺度啦。而當然啦，就係、是、另外一啲主權基金就會係除咗喺個外匯，即係個匯率上咧，甚至係穩定翻當。如果非一啲好特殊嘅情況嘅話咧，就會穩定翻當地嘅金融成個體系嘅。 即係當翻係一個 IMF 嘅 local 版， 類似啦。 嗱咁，但係調翻轉咁講，如果你講幾樣嘢咧，啱咗好多，就係唔啱一樣嘢啫。就係佢唔係外匯儲備基金嚟喎。 嗱、 嗯，啖馬石咧同好多所謂嘅主權基金咧係有少少一個根本性嘅分別。 係啦， 啖馬石個存在咧唔係在於佢自己有一個所謂嘅即係因為外匯儲備底下。咁我之前就同咪後同阿的請教過啦，即係外匯儲備，然後攞嚟對，即係要保護自己。咁即係你買咗一蚊嘅七個八嘅港元，你就會買一蚊嘅美金，咁、嗯、就咁個一蚊就變咗外匯儲備啦咁樣。咁然後如果香港有7.8 億嘅話咧，咁就會1億美金，咁1億美金咧就擺喺政府度，就即係慎防不時之需，即係我咁嘅理解啦。即當然仲有啲手續啦，咁樣即係手續費中間 transaction 冇咗啦。咁但係個大概啲基金啲錢係咁樣嚟嘅。咁但係啖馬石嘅呢一個主權基金咧，其實就唔係咁樣嚟嘅，因為新加坡自己唔單止一隻主權基金㗎。新加坡你聽起上嚟咧就有隻啖馬石啫，咁但係佢有隻咩新加坡叫咩 GCIR 啊。唔知等等其他嘅新加坡 investment company 嘅，咁嗰堆 investment company 咧，其實就係即係新加坡自己嘅一啲，就係真係外匯基金做出嚟噶啦。咁而嗰個外匯基金咧，就係即係攞去做其他比較穩健啲嘅投資。但係啖馬石嘅存在咧，根本就唔係咁樣做。 係， 嗱，啖馬石係點樣嚟嘅咧？咁你可以睇翻啦，即係啖馬石當其時 founding 嘅時候咧，其實係一個好新好新嘅嘢。佢嗰陣時係1974年，咁其實基本上咧就係同即係新加坡食獨立咗咧係冇幾耐嘅，仲係一個新加坡比較低迷嘅時區嚟嘅，即係一個比較低迷嘅時期啦。佢就唔能夠即係有一個好嘅發展，我冇記錯新加坡大概一個 first cabinet 大概係1965年到㗎嘛，咁、如果你講啖馬石係講緊1974年，其實都只不過係翻咗唔夠十年，嗰陣時啦，頭十年嘅新加坡呢係一個好艱苦好艱苦嘅新加坡嚟，我好建議你睇啦，雖然我覺得嗰條片有啲洗腦嘅，因為係人民行動黨自己拍嘅李光耀回憶錄嚟嘅。但佢有講過佢嗰十年，咁事實上呢個真嘅，就係、是、當其時嘅新加坡牛車水係一個即係完全係一個一個好細嘅不毛之地。 我上網 search 翻啦，我冇記錯，大約11、12年前到嘅《鏗鏘集》係做過李光耀傳嘅。 係啦，可以睇 睇翻嗰個，嗰、那個係會比較上冇咁 pose 李光耀嗰邊嘅，即係比較中立啲。 你就想 唔係嗰個 OK 啲嘅？ 佢第一節係第一節都係抄翻出嚟嘅，老董。 佢攞翻 佢第二節，佢第二節佢自己做啫嘛，咁咪當 balance 咗啦。毛小兵 唔係港 台啊，港台咁啊，即係咁，你啲片你都要買 original 噶嘛？啲 original 咩嚟自同一個 source 係咪？新加坡好得意㗎，佢好多嘢係好固執嘅，咁所以因此你唔會買到好多即係獨立嘅片出到嚟。咁 你見到啦，頭十年好艱苦嘅。74年大馬石開始真係 holding 成立嘅時候呢，佢唔係純粹喺一個好好嘅 ground 底下，我哋好有需要去成立大馬石。反而佢需要係咩呢？就係、其中一個呢，就係政府發覺就係話，喂，我要做啲嘢。因為嗰個市場，尤其是新加坡 domestic 嘅市場，喺當時嚟講係相當之細。如果你係即係李光耀咁雄心勃勃啊，你要將新加坡打造成現代化嘅城市，at least 啊，喺佢嗰陣時嘅諗法就係、現代化城市咧就唔使噶啦，不過最少咧唔該你好過馬來西亞先， 一定要 好過馬來西亞，係咪先？要 top 過馬拉咁樣咧，即係租間 office 都要高佢兩層咁樣，BBC D 100就自己執咗先 嘅，你真係衰。 佢話執啫，你執先算啦。係啦，咁啊，即係嗰陣時有咁嘅心態。咁所以因此，哇！我一個咁不毛之地，我要點樣去做到成個嘢出到嚟咧？就係佢要用，即係類似好特異，就係個市場好細，政府不能夠不直接干預，尤其是不能夠不直接干預係咩咧？基建項目嗱，香港基建項目咧係今時今日好容易做嘅啫。我要起條橋，整條橋，俾條橋咁嘅錢，咁啊由一班人去做。當其時唔係嘅。當其時新加坡政府，我起條橋，我係由間公司做起，建築商一判二判自己立埋嚟做，我真係同你每一樣嘢逐個逐個揼出嚟。咁呢一個就係新加坡咧，當其時係開咗好多呢類型嘅公司，喺七幾年未有大馬石嘅年代，新加坡電力啦，新加坡航空啦，跟住等等啦，所謂嗰啲電線啊，仲有好多基本工程項目啊 ，industry 啊，咁呢一堆嘢咧。都是新加坡的一些所謂由政府底下想谷起的 GDP。當然其實他不是相信那些什麼海恩斯啊什麼什麼要加大政府 expansion 那些。他直頭即是用一個很務實的李光耀性格，我要條路，我由二判做起，我起條路給你。條路是直的，就是直的。OK? 那這個就是哇李光耀啊你招。出到來之後呢，事實上是做了很多東西。咁但係呢，去到70年代之後呢，就發覺有一個問題啦，就係、原來政府呢係擁有咗大量大量嘅呢一啲咁樣嘅私人公司，即係呢啲所謂嘅喺私人市場可以有運作嘅公司。咁正值喺當其時年代呢，就會有一啲自由革命嘅興起啦，尤其是經濟學上面嘅自由興起，佢唔希望呢就以一個即係咁有官嘅，即係佢唔想咁有公咁多國企喺後面， 公共機構 係好多公共機構喺後面。咁啊，咁啊點算呢？咁好簡單喎，就係將原初嗰35間嘅公共機構或者係政府曾經幫過手出資做嘅機構，一致個 group 埋佢，變咗間嘢叫大馬石， 犀利， 就係咁樣擺出嚟。所以大馬石背後係有一個好重要堅稱、好重要嘅嘢，即係佢冇任何主權基金嘅煩惱。你話 sorry， 冇任何其他啲外匯基金嘅煩惱。即係外匯基金就係你都總有一日驚個 risk 㗎嘛，有個 long tail risk 就係香港個港元隨時會賴嘢。我嗰陣時去到嗰刻，我要有足夠嘅錢兑翻曬港元出嚟。而大馬石個成立其實就原初話俾你聽，我冇任何 risk 㗎。我只不過係一堆政府做咗出嚟唔知點用嘅嘢，所以就整咗件大馬石出嚟。That's why 大馬石去到由頭到尾咧，係喺全球上嚟講比較獨一無二嘅地方，即係佢只不過係政府一堆資產，而嗰堆資產咧係 register 係用一個私人公司嘅簽訂去做嘅資產嚟嘅。咁亦都好特別啦，即係新加坡嘅大馬石基金咧，或者大馬石嘅控股公司咧，佢 hold 咗好多嘅嘢嘅。頭先我哋都講過啦，即係包括啲船廠啊，包括重工啊、 鐵路啊、 man 嗰啲 iron and steels 啊、機場啊 ，electricity 都好似有嘅， 電啦、啊、power 啦、Singtel 啦、即係嗰個電話啦、有曬，全部喺曬佢度。咁有甚至乎咧，喺今時今日咧，喺新加坡嘅市場啊，即係新加坡股票市場入邊 ，listed 嘅 company 咧，有一半係佢有份參與投資嘅。咁基本上佢係同你講就係、咁其實就係佢唔想啦。當然而家現實就係咁樣啦。但係當其時成立嘅時候，佢唔想嘅，就佢、做咗一堆咁嘢出嚟冇用。咁所以佢就要 hold 翻曬出嚟。咁亦都解釋咗其中一樣嘢好得意嘅，就係我哋上一集啊，唔係前一集講航空嘅時候咧，冇講到嗰個問題。我哋話想講，去到最後都冇講，就係點解去新加坡要搭新加坡航空，冇搭國泰？ 哦， 你知点解啊？ 唔知， 好简单嘅咋？新加坡嗱，国泰边个 own 噶？ 国泰咪死啦 ，Swire 啊嘛，系啊，即系都 Swire 边个 ？Swire 咪即系鬼佬公司啦，系咪先？ 中文名叫咩？ 唔識喎，泰古。 泰，嗰時就噏。 係嘛？咁啊，泰古翁 Swire 啊 ，Swire 咪泰古翁 Swire， 泰古翁國泰，國泰翁就翁架即係飛機啦。咁啊，冇所謂嘅。咁啊，你點樣去表達自己咧？就係、是、我係國泰嘅一個飛機。新加坡航空唔係喎，新加坡航空翁拜淡馬石。淡馬石就係一個主權嘅嘢嚟嘅，所以新加坡航空咧 ，exactly 就係一個主權嘅載體。其中一個傳聞係，又係啲新加坡學者講俾我聽，我都唔知佢講真定講笑，但係係好似好堅嘅，就係新加坡航空公司其中一個很重要嘅宗旨，就係你由邊一刻開始識新加坡，就係你踏入飛機嗰一刻。所以我係由機艙開始，我就話俾你聽國家形象係點樣。咁 that's why 啲空姐係靚啲。 OK， 明白。 唔係呢個係有佢咁講嘅，我高領高啊！學者某某喺頭先 up 過嘅某一間大學嘅某一間研究所有個學者咁講過。係啦，就話因為新加坡咧，佢會當咗新加坡航空係你認識新加坡人。嘅第一個標青， 咁呢個一定嘅，我會答你啦。全日空同全日航嘅國際線咧，你會發覺同內陸機去比咧，絕對係全日空同全日航嘅空姐咧係靚好多嘅。 哦，咁嚇， 呢個絕對你當呢你有呢個 point 嘅話係一定嘅，即係除咗 但係 除咗歐洲線。有鬼佬嘅地方 ，OK？ 我表達真實嘅一面俾你睇，咩叫歲月催人老？ 佢一個好民主自由嘅國家 ，OK？ 佢民主到係唔會喐嘅啲人。 唉，但係新加坡嘅航空公司咧，佢唔單止係即係空姐特別有千挑萬選，即係我聽聞仲有年齡限制，好多嘢嘅，啲衫要著得好啊，總之要出到嚟嘅感覺就係，因為你分辨唔到同機邊個係香港人，邊個新加坡人，但係新加坡空姐、空少姐一定係新加坡人，咁所以新加坡嘅航空公司佢就要好嚴格地篩選呢一班嘅即係所謂嘅 cabin crew， 即係所謂嘅空中服務員，因為佢哋就代表住國家形象。哇！你睇到呢件事幾偉大，係咪先搭埋啲咁嘅國泰？搭埋啲國泰咪好有香港嘅形象咯？公仔面啊，經濟客位就唔好食公仔面啦、啊，係咯，咪好有香港形象啊？呢、這個係咪先？係咪先？冇嘢就唔好叫空姐啦，好忙噶。 姐啱喎， 所以每一间航空公司咧都有特别嘅。但系淡马石啦，讲翻咁啊，淡马石翁咗咁多嘢啦，咁其中一个好特别嘅讲法嘅，即系淡马石咧，你可以睇翻淡马石佢自己咧，喺去到后期啦，有个改革嘅。咁、那个改革就好得意，就系、是、淡马石咧。唔單止成為咗一個一班公司嘅控股公司，甚至乎淡馬石咧係同政府拉上咗好大嘅關係。咁首先第一樣嘢啦，因為佢本身係國家資產嚟噶嘛，咁國家資產咁梗係財務部部長控制噶啦，咁、所以淡馬石咧係財務部長嘅資產嚟嘅。咁、但係咧後邊係有個 safeguard 嘅，即係所謂嘅救生，即係有個又唔係話 safeguard， 有 gatekeeper，有個守門員喺度。即係 defence 緊成個財政係邊個呢？就係新加坡嘅總統。我想問一個好簡單嘅問題，有冇人知道新加坡嘅總統係邊個呢？ 唔知 道，好蠢啊！好唔得啊，係咪先？新加坡咁調翻轉啦。李顯龍係咩職位呢？ 總理。 呢個李光耀呢 都係總理啊。之前 之前總理，而家呢 而家我唔知去到咩位喎。好似我唔知咩位，而家真係唔知啊！ 有得唔知咩位嘅咩？ 唔知啊！ 咁佢咁行出嚟，你覺得佢用咩身份喺度講嘢？ 好似係類似點講啦？我啲國師嘅形式嘅喎，係我嘅感覺啊！ 有請今日國慶主禮嘉賓新加坡國師， 係我哋嗰個神台級嘅地位喎。 啊！佢嚟到係咪攞住本新加坡神香成香龍出嚟？我劈你 喂真係唔笑 落地喔咁樣俾人排啦。新加坡呢而家呢個李光耀個 title 呢就叫做國務資政資深嘅國務資政。咁國務資政呢其實有好多個嘅。咁除咗新加坡李顯龍之外呢第二個呢就係 吳作棟。 係啦即係李任嗰啲即係老 上咗去啦。 係就上即係冇乜實權嘅咁但係其實就冇一個好大嘅即係冇乜好特別嘅嘢啦，咁就係、是，但係就佢係一個 mandate， 即係所謂係一個精神嘅領袖嚟嘅。係 啊， 好啦，另一個 就是總統。咁總統咧，今年嘅總統或者今屆嘅總統咧，叫陳廣炎。 嗯。 啊，今日冇人識咯，明顯係。 冇。 OK， 上屆總統識唔識啊？ 唔識。 納丹。 唔識。 有冇人識㗎啦？ 啊 跟住薩伊啊，咩薛爾斯啊 ，Neo 啊，咁啊冇人識噶啦，黃金輝啊，黃炳昌啊，真係好慘。啱、嗯、嘅，因為真冇人識。喂，首先打個問題問你，新加坡咩叫總統啊？ 冇實。 總統同總理係點嚟嘅？知唔知？ 唔知喎、啊，但我哋知道總統係冇實權嘅，反而喺新加坡度。 係點樣冇實權呢？ 總理係 run 曬成個對對內嘅內政同埋對外嘅外交，基本上個實權係喺曬個總理度 嘅。嗱啱嘅，咁呢個咧其實就係所謂嘅即係當然佢係一個即係國會制嘅制度底下啦。咁如果你要選舉嘅話咧，其實好簡單嘅啫。你選舉嘅時候咧，你就你要選國會啦，咁即係你選一個立法會議席咁樣。你選完之後呢，邊一個執政黨做得好，咁就將個執政黨做得多嘅人呢就可以組閣，組閣呢就會 form 咗個總理出嚟，咁呢個就是總理嘅嘢啦。咁、嗯、但係總理呢唔係一個國家元首嚟嘅，總理呢只係一個國家嘅執行者，雖然佢係李光耀啊、嗯、當年嘅李光耀。佢亦都會有個係咩呢，叫做國家嘅總統。咁國家總統呢以前就是一個虛位嚟嘅，咁、 嗯、 就係要每次選舉一人一票督你出嚟。新加坡選舉同香港唔同嘅，新加坡選舉投票率係100%嘅，佢哋、 okay. 法律規定你唔能夠唔投嘅、 okay. 刑事嘅，因為係啦，你試下唔投刑事太刑啦呢樣嘢係。咁啊咁啊，無論點都好啦，即係咁呢一個咁樣嘅法例出到嚟之後咧，咁啊即係個總統咧就一人一票。咁就好大比數選，就全民直選而嚟嘅。基本咧，第一個責任咧，第一樣嘢啫，就係appoint 嘅總理，就係個總統去 appoint 嘅總理，咁就代表咗一種授權嘅精神。第二樣嘢就係 gatekeep 嘅，即係佢可以否定有個對於某一啲法案有一個否定權。咁佢有 veto power， 因為佢 mandate 係最大嘅。喺國會入面冇一個 MP 咧個票數比佢多，因為佢直選出嚟嘅。咁呢個就係個總統嘅職位。但係過往一直以嚟咧，呢種總統係攞嚟做啲咩咧？就係、是、對照翻喺外國嘅皇室。其實 monarchy 去到現代呢亦都係咁樣嘅嘢啫嘛。monarchy 基本上冇用嘅，即係英女王啊，英女王 God Save the Queen 啊有用嘅 ，OK？、嗯、其他女王 OK？ 咁啊，講翻其他國家女王咧，嗰啲就唔算好有用嘅、 嗯 啊，例如加拿大嘅女王啦， 嗯、 即係英女王啦。 玩嘢啊！ 加拿大嘅女王就唔好掂嘅，咁啊，佢主要去做嘅咩咧？就 appoint 人啦 ，appoint 人之後咧就 veto， 好似加拿大呢個權力都冇乜嘅，啊，好似我唔知有冇咧，好似冇乜見過， 冇啊， 係啊，好似係真係冇乜見過，不過。interesting 嘅，有一次好搞笑，講開加拿大同埋英國嘅女王嘅。有一次我有一個英國讀書嘅朋友，同一個加拿大讀書嘅畢業生，兩個就喺香港見面。咁啊，適逢咧就即係兩個喺度嗌交啦，嘴嚼嚼啦咁樣。咁啊，即係英國留學生咧就同你講，嗯，我個女王聽聞喺你嗰度都係做女王嘅喎，啊，即係咁你都大家都係我細佬啊，咁你咪當我當我契弟咯，咪我當你契弟咯。咁啊，跟住咧，然後咧，嗰個加拿大嘅學生咧就好型噶。法律上唔係咁寫嘅，法律上咧，我個女王咧叫 Queen Elizabeth，不過佢咁啱有份 part time 喺英國打緊。 OK 噶，咁啊，即係啲 interesting 嘅嘢嚟噶。咁但係點都好，女王啊、皇室啊，其實本身都係一個虛位，一個精神國家象徵嚟做嘅。咁總統都係有咁樣，即係新加坡總統都係有咁樣嘅理解啦。 嗯。 咁但係咧，新加坡總統咧過往咧呢種虛位虛會到點樣咧？即、就、係、是、有陣時咧李光耀咧，將一啲佢唔係咁中意嘅政客啦，或者佢係自己黨友，咁但係黨友得嚟咧，又即係唔係自己有，咁啊用咩比喻好咧？即係 let's say 我唔知啦，即係最簡單，你喺人民力量一定揾到好多，即係 OK， 即係無端端喺人民力量當其時年代咁如果呢個咩鬱敏佢唔踢走阿土，佢咪叫阿土做總統咯？咁、你做咗總統，咁你咪擺咗虛位上面咯。哎，我推你做總統喎、 啊，社民年代， 社民年代，我推你做總統喎、啊，直選嘅喎、啊，係咪先？咁而家可能咪就繼續推翻其他人出嚟咯，咁、但係咧，咁好多呢啲咁嘅存在，咁但係呢個虛位。 但係喺淡馬石嘅結構底下呢，尤其是喺淡馬石改革之後呢，呢、這個虛位再唔同。嗱，呢個呢就係將成一個新嘅權力呢就俾咗個總統，就係、是、總統呢係去負責去 appoint每一屆淡馬石嘅主席同埋董事局。 嗯。 咁因此呢，喺而家嘅新加坡選舉底下呢，選嘅總統呢第一樣嘢要求嘅唔單止係佢嘅 veto power， 即係嗰啲好虛偽嘅嘢，而係更重要嘅就係佢有冇能力去 keep 住新加坡第二條國庫嘅鎖匙。 嗯。 係啦。同埋佢可唔可以 appoint 到一個適合嘅執行長啊、board of director 啊、即係去俾返即係淡馬石。 即係要落個廚師過去啦。如果係廚師過去坐到座位啦， 係啦，咁啊錫咗佢去，咁啊又即係要炒下人啦，係得閒冇事， 喂，識得炒嘅， 係啦，你呢個 director 好似唔係咁好喎，唔係好掂啊，佢換換人都得，咁啊 anyway， 咁啊所以你而家發覺咧就係、是。淡馬石咧個結構上面咧，佢唔單止以前就話佢係純粹國家資產， 嗯、 即係財務部部長嘅私人小金庫咁簡單，雖然都唔係私人嘅，總之金庫咁簡單。佢更加之係咧係總統下面一個 appoint 嘅金庫。咁、 嗯、 而總統嘅任期，因為咧係同內閣嘅任期咧係唔相同嘅，啱啱好係相差幾年，咁因此係會錯位嘅、 嗯。 即係我今屆選舉，我會選國會，但係我總統係繼續落去嘅。咁、 嗯、 所以咧，總統咧係會用呢個方法咧，就將佢嘅國家資產，尤其是將成個淡馬石咁大嘅資產咧，就由呢一屆內閣 pass 俾下一屆內閣，咁、即係由李光耀 pass 俾吳作棟，再 pass 翻俾佢個仔。雖然我覺得即係咁都係有用嘅，咪 Alice 都係啦。咁但係點都好咧，你會發覺咧就係淡馬石咧，佢唔單止體現咗一個好簡單嘅主權基金。佢甚至乎係真係同你講就係佢同政府之間係有千絲萬縷嘅關係，更重要嘅係佢有佢民企嘅一面。咁點解佢會有咁樣去 check 咧？就係、是、因為當其時第一屆 Board of Director 入邊嘅淡馬石嘅主席，我唔記得因為第一屆啦，即係好早嘅一屆嘅主席啦。佢有一個嗰、那個係副助理啊，所謂助理助理 PM 叫咩？助理首相、副首相，系、啦，副首相江慶 V 知道，系啦，咁啊，佢咧就會即系乜乜啦，咁啊阿 Doctor M 咧，其實佢負責去搞掂成個淡馬石嗰、那個即系經濟問題。咁、其實呢個人咧個名字你可以得閒無事翻去抄一下，因為呢位姓吳嘅吳生咧，其實佢除咗係當其時李光耀嘅副首相之外咧，亦都係成個新加坡經濟策略嘅 architecture 嚟嘅。即係當其時新加坡由爛地做起咧，你都要砌翻，即係佢係用佢啲理論去解決翻新加坡。咁、其中一個就係設計淡馬石啦。咁有一樣嘢咧，佢又好鬼死唔順氣嘅。佢就有一個好佢曾經寫過一個講法，就係、是、One of the tragic illusion that many countries of the third world entertain is the notion that politician and civil servant can successfully perform entrepreneurial functions. I'm curious that in the face of overwhelming evidence to the contrary, the belief persists. The belief persists. 係啦，咁即係個意思係咩咧？就係、是佢有講法，就係佢當其時有幾樣嘢好唔相信。佢唔相信就係政府公務員咧係會 run 到好似企業家咁樣嘅。 嗯 ，OK， 佢會成會覺得就係話一個好重要嘅嘢咧，就係話佢如佢覺得喺第三世界入邊嘅政客嘅公務員咧。喺好多人都認為咧，佢哋係可以做到好似企業家咁樣，因為第三世界嘛，好似要打起來，要發展起一個即係發展起一個一個企業咁樣，所以佢發展起一個國家，咁所以佢哋好有企業家精神。咁但係咧，佢就唔相信，佢係完全相信即係市場嘅機制。因此，淡馬石嘅出現咧，就完全結合咗兩件事。嗱，第一樣嘢係咩咧？就係佢嗰班執行人員。佢嗰班嘅淡馬石下面嘅公司係以一個企業家嘅角度，一個民企嘅精神咧，去夾咗落去淡馬石入面嘅管理階層、行政人員入面嘅。咁、但係淡馬石嘅高層咧，尤其是領導啦，就係嗰個總統啦，下面 Board of Director 啦，好多都係 PM 嚟嘅，即係好多都係國會議員嚟嘅。咁嗰個係一個政治人嚟嘅。而更重要就係佢成個淡馬石機構嘅盈利咧，有一半咧。其實都係俾翻政府嘅，咁所以佢就嘗試將成件事咧，就係點樣可以超離咗，因為佢嗰陣時諗緊就係、是，如果我係要有官嘅，咁我搞國企得啦，我使鬼搞民企咩？佢就同佢講，我唔相信國企得嘅， 我相信淡馬石呢個模式 OK。咁因此就有今時今日淡馬石出嚟。咁亦都符合咗淡馬石一啲好得意嘅嘢，即係好多 extraordinary 嘅嘢，就係過往主權基金咧一般係保守嘅。 嗯。 但係淡馬石主權基金咧，佢有幾個好重要嘅 model。佢話佢 active manage， 即係話佢係我唔單止係一個。即係普通嘅基金，一個好似買債券然後等收息嘅基金，佢仲有一個主動出擊嘅基金嚟嘅。 嗯， 佢係一個好主動去買嘢翻嚟啦，所謂 active manage 嘅基金啦。另外一個咧就係佢個講法啦，就係佢係一個好 responsible 嘅，即係對社會係好有責任嘅基金嚟嘅。 嗯， 咁後者咩叫對社會好有責任基金咧？喺新加坡演繹社會，演繹為政府啦。是一樣的，是啦，咁兩件事是 make sense 的。咁點樣去體現佢嗰種即係演繹佢話即係好有政府嘅一樣呢，你就可以睇返淡馬石呢幾年嗰個投資比例。嗱，過往一直我哋都知道啦，即係喺即係嗰個政府嚟講啦，淡馬石嘅一開始呢其實一定係新加坡自己內部嘅嘢先嘅。咁當其時喺 even 啦，喺2003年至04年間，咁啊，應該係未經啱啱經完呢個泰國嘅金融風暴，但係又未到呢個美國嘅泡沫爆破啦。 未。 咁當其時，淡馬石主權基金咧，入邊係大概有52%咧嘅投資咧，係擺喺新加坡本土嘅。 嗯。 咁啊，跟住其餘除咗新加坡入邊嘅亞洲國家有16%，跟住喺 OECD， 即係我唔記得咗，總之啲自由地區啦。相對自由咗又發展咗嘅經濟地區啦，咁我唔記得叫中文叫咩啦，咁就有 32%。咁所以你見到呢係一個相當之內向、相當之以新加坡為主嘅公司嚟嘅。咁但係中間呢會好抵死喎，中間08發生過咩事呢？ 你講。 08呢就發生咗即係美國嘅即係迷債啦，咪爆咗好多嘢啦。當其時呢，新加坡呢係買咗大量嘅一啲歐洲嘅公司返咗嚟。咁因此呢佢哋係提高咗 OECD 嘅比例，包括買咗咩呢，我冇記錯買咗 Merlin 啦。係咪 Merlin Nature 就係美林啊。就係我唔記得咗係咪美林，就係淡馬石去幫手 bail out 嘅。咁最後就好似再埋返出嚟啦。咁但係點都好呢，你發覺淡馬石呢開始去到今時今日呢，佢所謂好有 responsible 嘅社會地位呢，就唔係話佢係點樣去幫社會做嘢，而係佢幫政府一個 follow 佢嘅國策。就係、是、你見到佢今時今日呢，喺2009至2010年間呢，淡馬石喺新加坡嘅投資由之前嘅52%咧，就降翻去到32%。咁相反地，頭先16%喺亞洲地區非新加坡除外啦，咁就係嘅16%嘅投資咧，就躍升到46%，即係無端端係多咗30%。 呢個我陣解釋俾你聽。 成件事係點解？就係用我嘅角度啦，就因為新加坡本身咧係一個好，即係由自從啦，無論係金融風暴之後啦，自從泰國嗰下瀨咗嘢之後啦。佢發覺佢唔能夠再孤家即自己去做，佢必須要靠東盟。咁必須要靠東盟嘅同時咧，呢個係佢第一個 step one。而係成個 step two 係咩咧？就是、新加坡本身係一個好自我、一個好重要嘅立場，就係話佢要話俾你聽個 Asian city， 即係個 true Asian city， 真正嘅亞洲城市喺邊度？就係、是、新加坡。因此佢就花咗淡馬石咧，用咗唔同嘅方法去買好多嘅亞洲或者東南亞公司，咁當然其中炒大鑊其中一間就係買咗他信嗰間啦，咁因此搞到他信俾人落咗台啦。咁啊嗰陣時好搞笑啊，他信佢 own 咗一間我冇記錯係電信嘅公司嚟嘅，係啊。咁但係當其時唔係他信純粹 own 一間嘢，他信其實都係間接 own 嘅。他信用咗兩間公司去 own 咗一間電信公司，咁最後淡馬石成功收購咗其中一間，另外就收購49%另一間。咁啊，他信即刻套現咗個錢啦。咁套現完之後咧，啲人就指住佢：哦，你出賣國家資產，而且亦都係最重要嘅資產嚟。exactly 你點樣諗咧？就係華為今日俾 IBM 買咗，或者俾 Facebook 俾 Apple 買咗，其實係差唔多嘅嘢嚟。佢覺得就係即係泰國人將佢最重要嘅資產咧，已經留咗去新加坡嘅外來地方，咁就完全係一個賣國策。 咁啊，咁因此亦都即係大馬食都覺得自己賴嘢啦，咁樣。咁然之後就慢慢褪翻股份出嚟。我冇記錯，佢而家都照翁咗嗰間。 照翁啊。 但係就唔係50%絕對多數嘅。 係啦， 49%。咁但係佢都好似係 majority 嚟嘅，因為另外啲股權係拆散嘅。 拆散曬。 係啊，咁所以就係、是、即係佢都係翁得最多。 OECD 經合組織啊，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啊。哦、我就要 check， 因為幾個名我就要睇翻。 即係有個咩 OECD，、有個 APEC， 跟住有個乜乜叉咁樣。 系啊， 石油嗰个叫咩啊？ 哇 ，O 唔记得咗 P 乜嘢咁样噶 ？O P 啊，唔记得咗。 跟住有个叫 P E C C 咁样嗰啲噶，会系。 类似。 Anyway 啦，咁但系即系 O E C D 其实个讲法就系即系当其时即系资本主义阵营嘅国家啫。 嗯， 系啊。 但你头先讲到啦，就系、是、Jackie 头先讲到啦，就系话诶，即系喺个大马石本身。佢 hold 嘅資產上由所謂嘅佢哋嘅內地，即係佢哋本土嘅國家，由即係新加坡嗰邊，由50%幾大幅調低，突然之間反而嘅就係見到喺亞洲區嘅方面，特別喺即係以新加坡以外嘅地區嘅亞洲區啦，會大幅調高啦。咁嘅呢幾年嘅大馬石咧，真係咁樣講嘅，自2008-09年開始啦，其實大馬石。主權基金咧出咗好多次手， 係 出咗好多次手嘅意思係咩？就係、是、佢除咗 零秒出手， 其實一切真係自由金融風暴發生咗之後嘅大約一年開始，佢買咗一紮嘅歐洲嘅銀行嘅一啲股 stock 啦 ，OK，、另外一。買咗美國部分一啲銀行嘅 stock 之外啦，頭先你聽過嘅就係美林啦， 係啊，我冇記錯佢負責 bail out 美林㗎嘛， 咁最後係最後美林就俾 BA 食咗啦 ，Bank of America 食咗啦，咁而你見到嘅係其實好多首貨關乎於四大國有銀行，包括我冇記錯嘅係工行啦，仲有建行啦。嘅由呢個 Morgan Stanley 唔係 Morgan Stanley 係 Morgan Stanley。Morgan Stanley 走出嚟嗰幾手貨嘅工行咧，其實大馬石都食咗一兩手嘅， 哈哈， 係啊，即係你見到嘅就係話，我知道講嘅話，點解最後即係我哋 off mic 之前 check 過，問過下 Jackie 啦，大致上而家大馬石主權基金幾多市值啦？ 係300B 啦，而家係有 300B 啦，即係大約3000多億美元啦。 係 咁嗰個大幅嘅膨脹，其實好主要係佢真係食咗好多嘅。中國嘅呢一扎嘅股市嘅， 係 即係個股份喺度嘅。 因為調翻轉咁諗嘅，就係、是、過往大馬石咧，我其實頭先咪後我都問咗阿德一次嘅，就係、是、喂大馬石，我成日聽到啲消息咧，就話佢平時咧往幾年咧就買乜嘢都賴嘢嘅，但係呢幾年咧就跟親中國買嘢都中嘅。 咁冇辦法啦， 因為中國中啊。 唔係，係佢買嗰手貨係好平 嘅， 即係亦都咁樣講。因為你都知道其實。好多嘅上市公司喺香港都係國企嘅形式啦，咁而揾好多嘅海外投資者啦，咁可能之前其實揾好多嘅係揾咗一扎 iBanking 去 hold 一扎部分嘅股份喺度啦。 唔係李剛要打俾我，係繼續。 咁但係亦都即係開始即係喺中國嗰方面發覺嘅就話其實淡馬石呢一個嘅機構係一個幾可靠性可以。批到一扎股俾佢哋嘅， 系 个原因嘅就系话佢哋批股其实最重要可能一大攞货批俾佢哋原因，第一就 系、 是、要睇佢哋间公司稳唔稳定啦， 系 即系佢哋亦都系咪一个作长线投资咧，其实最好嘅呢啲即系俾咗首货，例如5%佢嘅大攞金俾佢， 系 咁最好其实俾佢揸住嘅呢啲嘅系兑换翻，第一可以兑换翻钱啦，一个 cash flow 啦，第二样嘢就系佢都唔喺个市场度搞嗰阵一铺个抌散晒嘅，唔同出面啲 I bank 咁样嘅。 啱嘅，咁因为本身佢系一个主权基金，如果佢做啲咁嘅嘢，真系会样衰嘅。 系啦，咁所以就你会见到啦。咁当然啦，大马石都同大陆交换过好多手货啦，即系又卖翻俾内地嘅中投啦，一阵下次会讲啦。 下次会讲主权基金啦。 系啦，咁但系你话，即系喺呢几年上大马石嗰个做嘅方法，几买好多嘅中国嘅公司咧，你见到实在系帮佢嘅盈利不少嘅。 喂，呢个点我知佢讲盈利不少，其实我都可以 call and call 嗰个 source 表嚟。嗰、那个 source 就系上次同我哋一齐去旅行嗰、那个即系新加坡前外长，跟住佢就讲：哎呀，我哋梗系对中国好好啦，中国近排帮我哋大马石赚咗好多噶咁样。咁啊，佢过往我哋啲投资表现好差。喂，呢个可以讲下就系、是、去翻头先大马石嗰个故仔。其实大马石咧同其他主权基金唔同咧，其他主权基金中意买债 券㗎嘛。即係因為佢真係驚有一日我哋個國家個貨幣出事，然後我要 cash in 返所有嘅錢返嚟，然後就變返晒 cash out 返所有錢出嚟，然後就去買返晒鞏固返自己貨幣。咁但係大馬石冇自己呢個包袱㗎。 冇。 咁所以佢就可以亂咁買好多騎呢嘢出嚟。 係。 咁因此其中一個即係騎呢，我記得即係冇話未諗係騎呢嘢啦，咁啊冇再買他信嘅嘢啦，即係買他信嗰個純粹冇好無聊㗎，佢只不過係覺得就要同其他國家親近啲，係啦。咁當然之後都有其他講法嘅，咁但係其中一個佢官方講法就係、是、即係佢覺得嗰樣嘢有投資價值，亦有 long term 投資價值。哇！呢、這個講法好搞笑，係 long term 嘅投資價值，就決定買咗泰國嘅出翻嚟。 而所以翻翻轉頭嘅就話，你見到我今次大馬石入咗落去20% 我屈臣氏嘅時候，咁亦都你會見到嘅就係、是、我哋亦都確信。一樣嘢，李嘉誠最後真係假如正如佢所講，兩三年後佢預計到自己仲有時間可以將屈臣氏上市嘅話咧，一定係個市值唔止2000億啦。咁你 mark up 咗嘅時候，當然你即刻喺 book 條數到大馬石就即刻賺咗嚿錢喺度啦。 啊，喂！但係你咁講咧，就調翻轉啦，即係大馬石咧，今次即係我嗰陣時都聽你咁講，就話大馬石係咪過往一直喺中國嘅投資好，或者係咪一直有冇啲投資表現去話俾人聽佢係即係點樣㗎？ 嗱 ，OK， 咁嗱 ，OK 咁樣講啦。開頭其實before 喺03年之前咧，其實佢哋買好多唔同嘅嘢㗎，即係除咗你話喺個股票市場度買好多嘅股票之外啦，即係例如一啲可能係美國嘅 iBank 啦，即係一啲銀行啦，或者歐洲嗰邊之外啦，咁甚至佢哋其實我冇記錯，佢都有揸少少匯豐嘅 ，OK， 咁呢啲係一啲 basical 嘅穩定嘅收入啦，因為純個股息上又好，個股價又好，咁其實佢買好多咧未上市嘅公司嘅過去。佢都買咗部分，亦都有投資過喺澳洲一啲嘅資源類嘅公司嘅。 嗯， 係啊，即喺開頭係咁，咁嗰陣時嘅時期當然有啲賺有啲蝕啦，但最重要我都係話，佢把握到個好嘅 trend 咯，一個好嘅 trend 嘅就係話由即係一切由2003-2004年開始，好多 H 股開頭嚟上市嘅時期，佢係願意去大手大手認購嘅 ，OK， 係，不即係可能1%、0.5% 按嗰間公司度好，但係你都知道喺好多 H 股上市嗰陣時。我喺2003-2005期間，其實嗰隻股票嘅價值係真係一文不值嘅，直至到去2007彈咗上去嗰下啦。咁但係嗰批貨係幫我哋賺到好多錢啦。咁到好啦，你話到去到2008-2009個股仔嘅就係冇嘅。咁作為一個做人情嘅代表，接翻美國嗰手貨翻嚟， 咪應間可以講下㗎，唔止係佢接㗎，係好多主權基金喺嗰陣時突然間變咗 savior 㗎，即係 係啊， 係啊，總之係救曬所有人翻嚟。 咁呢、這個、啊、即係救翻，即係立翻曬曬股份翻嚟，唉，你哋揸算啦咁樣。 唔係佢係嗰種係話，因為嗰陣時係冇人可以喐得數手啊。首先第一樣嘢就係、是，除咗外匯基金或者一啲主權基金之外咧，冇乜邊幾個揸啲好穩健嘅嘢，所以冇乜邊個有錢剩。 嗯。 第二樣嘢咧就係、是、冇一個有好大嘅權力去 bail out 翻公司。 嗯。 因為你要去公司，譬如我公司 A bail out 公司 two 或者公司 B 係要經過董事局協議。 嗯。 但係如果係一個 sovereignty fund， 咁基本上我唔需要經過董事局噶嘛。 嗯。 即係。朕即是董事局，咁啊咁啊，我已經咁啊，即刻 bail 佢。咁所以當其時，大馬石啦，連同其他挪威啦等等嘅其他國家嘅主權基金咧，係一次過買翻好多嘅，即係有面臨即係龐大債務問題嘅出嚟。At least 你去資助佢先，咁、然之後再將佢轉手俾翻其他人。 嗯，所以頭先嗱，再補充多少少啦，大馬石嗰個唔同嘅之處啦，即係佢真係純粹一個投資嘅公司去做嘅。但係你話喺出邊其他嘅所謂主權基金又好，佢哋維護住國家匯率，其實最主要嘅原因係佢哋要揸翻。假設佢哋唔係 pack on 美金嘅話咧，咁佢哋就會揸好多佢哋一籃子嘅貨幣啦，或者甚至部分嘅係好多嘅黃金做一個 backup 喺度啦，因為始終都係一個實體嘅 backup。 其實我呢個又係另一個問題。 嗯。 點解你會揸咁多黃金嘅？因為你諗下，黃金個產量都冇咁多，點揸咁多黃金呢？ 歷嚟有好多噶嘛。第一係，第二嘅係，到你最後，假設你真係最後打仗嘅時間， 係 真真正正你係喺打仗時最值錢嘅嘢，唔係 bank notes， 即係唔係我哋嘅銀紙，你最後翻翻嚟係黃金。 點解嘅？ 冇人會送 band notes 噶嘛，當你打仗嘅時候。 但係點解嘅？唔係冇人送 band notes 正常啊，因為你個 sovereignty 唔存在，你冇 legitimacy， 你個冇 legitimacy， 你個 band notes 就唔存在。 但係你最後可以做一樣嘢嘅就係話 ，OK， 你點解要揸黃金嘅原因？呢、這個世界永遠都係我喺太平盛世，我信你 band notes。 是 但是当不是太平盛世的时候大家都会兑换回黄金。 因为呢我成日想问就是兑换黄金是一个大家的藉口，因为很多人兑换黄金所以我兑换黄金啊。定是因为黄金本身有个基本价值的呢，但是。 黄金 是。黄金没有 intrinsic value 的嘛，除了一班女人很喜欢之外。 OK， 应该这么说。黄金是历来世世代代有历史以来的第一个可以兑换到的货币。 即佢純粹係一個象徵，所以 你唔可以話象，佢唔係一個象徵咁簡單。係當你係唔信呢個世界所有嘅貨幣嘅時間嘅時候，你最終要揀嘅一樣，你點去釐定個價格所有嘢成呢？其實就係用食。OK， 喺最基喺當人嘅需求嘅時期，你當然係要食啦。咁、你食嘅話就係用食物啦，我哋即係所謂嘅講，喂，你一隻牛俾換我一隻羊咁樣計嘅啫。係。OK， 跟住然之後你點樣去釐定價格嘅就係，我哋歷史以嚟話俾我哋聽就係有貨幣啦，貨幣其實係金嘅貨幣或者銀嘅貨幣啦。係。咁好啦，去到十八九世紀嘅時候，總之就係、是、大陸就即、是、係中國啦，我哋清朝。 我想以為你想講係咩？有呢、這個咩？神圣十字军，因此就有呢个圣殿骑士团，然后就会有开始有病毒嘅出现啦。 呢度一讲嘅话咧，我谂讲到出年都未讲完。 唔系，但系因为你等我先问呢个问题好 interesting 嘅。我建议你睇翻 Nikita 嘅第四季，即系 Maggie Q 咧去咗美国拍戏嗰套咧。 O、okay、K， 拍到 Maggie Q 都唔靓嗰套咧、 我知。 嗰套有谈论嗰个问题嘅、就系有一次 Maggie Q 嘅同伴，佢、走去即系、就是、要同呢、這个。恐怖主義者嘅交易啊，應該唔係恐怖主義者，應該係毒販交易。咁佢哋當其時係被譽為恐怖主義者啦。咁佢交易嘅時候咧，佢係談論過究竟當呢個世界冇 legitimacy， 即係佢呢個係好輕輕講一講，但其實背後嘅意思就係，如果當 legitimacy 唔能夠承認冇政府國家嘅時候，究竟係啲乜嘢作為貨幣好好？咁佢哋就冇選擇到黃金嘅。最後佢係選擇 blood diamond 嘅，佢、 okay、 選擇血鑽係做最好嘅貨幣嘅。 但歷史係話俾我聽係黃金咯，同、埋因為好多其實呢、這個 back to 翻啦，因為過去即係、就是、你喺啱啱所謂嘅西方嘅經濟工業革命嘅時期開始嘅貨幣嘅衍生，其實係金本位嘅政策，即係話你由有幾多黃金去 back up 你去印幾多銀紙。 係啊， 所以翻翻轉頭嘅就係點解最終每一個國家都要儲備翻咁多嘅黃金，就係咁解。而當然啦，其實所謂嘅產金量和 ever 性嘅原因，因為好多地方都有產金 ，OK， 咁然之後其實大家都會呢、這個好源於流長嘅就係好多歐洲嘅。歐洲嘅國家最後本身由可能十三四五開始慢慢儲落嚟嘅金嘅，即係儲咗好多。跟住第二樣嘢就係個產金國一路比嘅時候，我一年報告數話俾你聽，產金其實按某程度上係歸翻個國家咁樣，因為好多國家係一條死嘅法律嘅，就係話所有喺嗰個地方掘嘅黃金係歸於嗰個國家擁有㗎嘛。 或者係其實我係國家會幫你買 咗。係啦，即係咁樣 講啦。即係你唔好咁講，我掘嚟好霉喎。喺嗰個我掘完又俾咗你，咁掘嚟做乜嘢咧？ 因為嗰啲好多其實係公營嘅公司嚟㗎啦，喺度係啦。咁啊，呢一節我哋休息一陣啦。 好啦，下一節講主權基金啦。 係啦。 大家好，我係 Kevin Ho。你而家听紧嘅系 www.m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